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最后据点。叙利亚民主军发言人话，已经攻入巴古兹，解放呢一个城镇，形容伊斯兰国已经彻底消失，将会继续追击残余分子，直至完全摧毁伊斯兰国。目击者话，获美国支持嘅武装已经喺巴古兹庆祝。叙利亚民主军三月初恢复进攻巴古兹，叙利亚政府军等其余武装亦都向巴古兹进行攻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较凉嘅天气。在正午时分，本港气温普遍比昨日低四至五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较凉，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雨，风势颇大同较凉。下周初至中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呢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大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则行到北过海暂时正常，去尖沙咀多车少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都系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大亨道同埋黄泥涌峡道一段近港安医院系挤塞噶。咁另外，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喺九龙区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区啦，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对开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白沙湾码头。跟住咧，提翻呢一个强风管制措施啦。咁就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啦，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咁就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系由每小时嘅100公里降低到而家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内背。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洗车都是体能活动，不单止可以令驾车闪亮亮，对各位司机的健康都有很大益处的，喐一喐就健康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在乎你。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一早打俾我，我放咗啦。 哇，好奇怪喎，鬼翻田话唔做喎， 唔做风骚， 唔做星期日啦。 四月一就知做乜？ 喂，放工有咩做啊？一齐 shopping 啊！ 又 shopping， 前两日先行完，不如同我去做瑜伽啦。 吓，唔好啦啩，我中学之后冇再做运动啦，好怕自己。 怕咩？喎，有教练带住，做下啲柔软活动可以保持肌肉放松同关节灵活噶。 啊，咁好啦，睇大我要买套新嘅瑜伽衫先噃。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星期六下午四点至六点，迪神、施培、沉上司认真做。Okay. 星期六下午四点钟，呢度系参相思。 认真做啊！ 你好，我系Dixon。 你好，我系思培。 耶！嗱，今个星期又开始啦。我哋其实都唔系叫开始嘅，我哋去到我哋嘅节目叫开始，但系其实今日应该系咧今个星期嘅结尾，亦都系大家好享受嘅日子。 吓、啊？点解系今个星期嘅结尾系咩意思？ 因为星期六日啊嘛，周末啊嘛， 啊 去到礼拜一先系一个重新开始。 未咁快结尾，未咁快结尾。 仲有礼拜日啊嘛。 系啦，仲可以休息多一阵嘅、 啊。但系未咁快结尾，我跟埋你嘅侄添。因为我哋嘅节目而家啱先开始，饮杯酒埋。 第五位， 其实你多唔多执屋咧？ 执毛？ 执屋啊？ 我执屋，我要讲毛发咁快添。 系啊，执屋。 我执屋啊，我好中意执屋噶，但系唔系成日执屋，因为咧我习惯要令到成间屋好乱、好乱、好乱，然后一次过清，就好似零到一百咁样，嗰、那个满足感系大好多。 有冇试过就系喺你发觉你屋企好凌乱嘅时候咧，突然间有人瞓醒觉，你屋企突然间好干净，或者你明明好乱嘅 area 变得好干净？ 诶，都有嘅。以前咧有姐姐嘅时候咧，咁啊就算啦吓，我真系出咗街啊，或者去咗旅行，翻到嚟会突然之间，因为佢的起心肝要执嘢嘅时候，就突然间，焕然一身啊，好干净。 有姐姐喺屋企嘅时候，佢唔系的起心肝突然间噶嘛，佢成日都执噶啦嘛。 哦，唔系噶，因为我屋企好宽松嘅，都冇乜限时话几时一定要执屋嘅， 即系佢总之解决到或者处理到就得啦。 系啦系啦，咁、所以都会有嗰一种突然之间焕然一身嘅感觉。 嗱，但系如果当你唔屋企冇姐姐。冇人帮手，发现离离奇奇地竟然干净晒。例如你平时摆放嘅鞋全部都摆翻上柜啦，你平时戴嘅耳环全部都摆翻入个兜啦，你会唔会觉得紧张同惊咧？ 会啊，我会以为屋企突然间多咗个女巫啦，或者魔法师啦，即刻谂起 Cinderella 嗰啲教母啊， 证明你真系睇得太多童话啦。突然间见到有对玻璃，屋企有对玻璃鞋咧，就谂住掉咁只， 系啦，就会有人揾我噶啦。但其实就冇嘅，要自己执翻嘅啫。 嗱，其实咧呢件事咧就发生喺英国噶，咁啊英国咧有个嘅70零岁嘅老翁咧，咁佢就喺屋企，佢屋企好多嗰啲电子零件啊，琐碎嘢。佢有个台面咧，专系工作台嚟嘅，整嗰啲零件嘢嘅。咁佢就每一日瞓觉瞓醒之后咧，发觉点解张台咁干净嘅？即系又唔系干净到一尘不染，但系佢平时散收收嘅工具咧，嗰啲碎件咧，全部都整齐摆翻个兜度。 咁神奇，唔通真系有魔法？ 系啦，咁我一路睇嘅时候，我就谂啊，会唔会系嗰啲又系嗰啲可能佢嘅。屋企人啊，唔知佢系咪帮佢处理咗啊？ 系，即系见到台面咁乱，咁啊帮佢执下啦。 咁佢就开始惊自己咧，应该系会唔会系有幻觉啊？ 其实 或者有病啊咁样啦，唔知啦。咁但系后屘佢就 set 咗个 cam， 影住个工作台，佢就知道边个帮佢执。 哇，会唔会系啲灵异事件嚟噶？ 绝对唔系，因为佢发现一只老鼠帮佢执晒所有嘅工具。 咁得嘢 系啦，咁我有条片咧，直情拍埋上去啊！佢就话咧，即系连日嚟已经令到佢嘅心情好不安啊，唔知点解。咁啊，拍咗片之后咧，佢就发现哦，原来咧系一只鼠，一只老鼠，佢咧就晚晚当熄晒灯之后咧，佢就会帮佢担嗰啲嘅碎件翻入个兜度。但你唔好问点解，因为佢自己都解释唔到点解。只是知道只老鼠只是咁做嘅啫， 只老鼠佢养嘅， 只老鼠咪佢养嘅， 仲要唔系佢养， 系啦，唔知边度捐出嚟嘅。咁但系佢就话，即系佢自己都唔敢相信，点解会咁样做，佢都觉得惊。咁但系有啲人咧睇完之后就觉得，会唔会系因为嗰只老鼠可能佢系想即系收埋一啲嘢，似可能佢 好中意收集文具同工具嘅， 可能佢系出嚟嘅时候有啲动物会食咁啲嘢，然之后就储住噶嘛，睇下有用嘅时候用。佢话会唔会佢误会咗系食物啊咁样？咁有好多唔同嘅解释。咁但系呢件事发生之后，都好多人觉得好得意嘅。啊，点解佢会执嘅咁样？咁所以佢就帮呢只老鼠咧改咗叫做 metal。 metal 有金属吓嘅老鼠咁， 有名嗰只老鼠直情系做 friend 喎，即刻 系啦，咁佢就觉得啊几得意喎呢件事咁，咁所以有时我哋都系嘅，我哋身边啲朋友，我身边啲朋友啦吓，佢都曾经训练过屋企嘅宠物咧去做一啲嘢， 担拖鞋咯，担报纸。 我听嗰个最劲嘅， 点样啊？ 就系佢只狗仔会帮佢喺雪柜攞雪条。 咁嘅，佢有呢个好难噶、哦。 佢有条梯咧，唔知咩，有一日佢系发现佢即系冧高咗一个位，佢只狗仔好随意咁样就跳咗上去，仲啱担担咗啲嘢落嚟。 佢仲要开到个雪柜门、哦。 系啦，唔系佢雪柜门有条绳噶。 哦， 我唔知道你有冇睇佢最近咧有条片咧，就讲话有啲狗仔其实好聪明，佢哋见到有啲门有条绳咧，佢哋识得拉。他们拉完之后就知道那道门会开。 哇。 是啦。咁所以呢他就话训练到呢即是他不是有心训练的但见到他有这个技能之后就加了一点的耐性呢去跟他 train 下呢、啊、他就真的拿到。 是咁呢个是挺得意的。不过我觉得狗仔呢是要小心一点的。我觉得呢训练到他可以做这个动作真的很劲啦。但是我担心他呢会不会担条雪条给他吃之前已经自己吃晒雪柜的东 西。是啊。 咁啊 自己小心 一点 啦。 第四位， 第四位咧，都想同你讲嘅呢一件事就系去戏院睇戏。 系去戏院睇戏，通常你讲得嘅话，都系遇到一啲唔系几好嘅事情。 啊，呢件事我又觉得唔系几唔好啊，我又觉得个动作做得几快添，就系、是、嗱。在平时我哋去睇一套电影通常会去柜面买飞咪买飞之后佢就会出一张单俾你啦。我记得我读书嘅时候呢都试过有时睇完啲戏呢储下戏飞呀、啊、即係其实唔小心储嘅因为试下试下唔记得掉嘅啫。最后出嚟会甩晒色㗎。 哎。 咁你 keep 唔到㗎嘛。 啊、 有啲人会选择点样去 keep 戏飞呢就係佢哋话佢哋会搵一张嘅纸胶片咁样呢就盖住佢希望佢唔好走色。 或者过胶啦， 系啦，有啲人过胶啦，有啲人就会影印啦。 系， 但我讲影印咗有咩意思？ 系咯，冇乜意思。 影印咗 做乜嘢？ 不如你上网搵 一 张图，跟住自己 print 出嚟啦。 或者以前有啲相簿咧，佢唔使你过胶嘅，但有少少 邮票簿。 系啦，上面有一块胶咧，下面个底咧就系有啲贴纸咁样嘅，即系有啲黐力啦。 系， 咁你就可以黐喺上面，然后就冚块胶上去。 系啦，嗱，我哋嗰阵时就好怕佢会甩色成啦。咁但系因为。即系我细细个开始都已经系电子飞嚟噶啦嘛，唔系手画飞嚟嘅。咁、 哦、 但系而家咧就翻去呢一个手画飞嘅世界啦。突然间呢一日 咁有趣， 因为呢一个嘅日本戏院咧，佢哋嘅订飞系统咧突然间出现问题啊。咁最后咧，佢哋就话啊，唔、哎、好意思啊，我哋部机坏咗，出唔到飞。但系佢哋冇谂住停、哦，即系有啲可能会最快嘅决定就系、是，不如我今日暂停啦，冇得睇戏啦，我哋。搞掂咗个 system 先啦， 系啊，正常 系咪？但系佢就唔系咯，佢手画飞，佢仲印咗出嚟之后咧，喺张飞后面咧就会写几点嘅场次啦，边一个院啦，套戏叫咩名啦，不过冇画位啦，自己入去搵位啦。 哇，正喎、啊！呢、這个好得意喎， 啊， 即系佢张飞咧系个底嗰度仲会唔会写住系间戏院嘅名字啊？即系定系还是 咁？你去得嗰间戏院系嗰间戏院坏啫。 哦， 咁你去嗰间戏院都应该系睇嗰间戏院啩？你唔会去 A 嗰间戏院啊？买张飞睇 C 嗰间睇俾我先咁样。 唔系啊，我谂紧会唔会系咧？好似啲茶楼啊，或者啲餐厅，有时佢派飞等位嘅时候，咪求其搵张白纸，然后写住五号咁样嘅。 嗱，佢其实入边会写啲咩咧？头先讲嘅就系话佢会写咗场次啦，佢会写嗰个戏飞嘅电影名啦，跟住佢会写嗰个嘅价钱啦，另外下面就写住一个嘅即系自己。揀位啊，咁另外仲有个职员嘅署名，系啦，咁应该去他日有咩问题可以揾翻嗰个职员去处理嘅，咁但系佢就有个手画飞嘅啦呢一日。 哇，呢个正啊！呢一日本身冇谂住睇戏啦，见到佢咁样， 好想 即刻要冲过去， 系啊，其实都几得意啊，因为佢系用张平时我哋喺戏院咧，通常印张飞嘅底都有 print 噶嘛，上面先至on top 有啲花有啲字， 系啊，印上去， 系啦，佢就攞嗰个底嚟就写咯。 哇！呢樣嘢我覺得好特別啊，同埋咧，有時睇戲咧，中意儲飛嘅人都係覺得佢有特別嘅紀念價值啦，即係除咗睇到戲之外，咁我覺得今日即係嗰一日啦嚇，就變成更加特別嘅一日。所以如果將來嘅話，唔知呢間戲院會唔會專登整一日就係全部都係手畫飛，因為咁樣發現咗仲多人去睇。 但係其實我想講咁樣幾麻煩。 梗系麻烦啦、 啊，因为以前嗰啲就系唔系因为电子佢就系帮你入晒嗰啲曲啊嘛，即系几多人啊，买咩飞啊，定位编好晒嘛。你手画飞咧，佢要搞好多嘢噶啦，逐个逐个入啊嘛。 我明， 希望唔好咁惨啦。 但兼职系唔同噶。 第三位。 咁啊，琴日都睇咗套戏，套戏咧就系、是、叫做《闺蜜食堂》，咁啊嚟紧都会上画噶啦。 即系深宵食堂嘅第二版啊？ 唔系深宵食堂嘅方式去，但系系讲一啲女孩子佢哋嘅爱情世界观。 哇，咁好睇、啊！里边啲女仔吸唔吸引嘅先？佢哋故事得唔得意先？ 嗱，里面嘅女主角咧有好多都系出名，拍过好多唔同嘅电影啊、戏啊，日本都非常之出名啦。咁但系咧有一个系我去到睇嘅时候，咦，系佢、啊，就系泽烤英龙华，即系之前拍《公星的眼泪》嗰个女主角 啊，细个嘅 好靓女啊。 到而家都好靚女系咪？ 而家都好靚女啊！ 好耐噶咯，一公升的眼泪。 系我唔理都好靚女啦。 O K， 心田公子都好靓嘅。 keep 到。 我最近睇翻心田公子一啲旧嘅戏啦。以前有一套咧，我好中意嘅日剧，少少题外话啦。以前有套日剧我好中意嘅，叫《遥控刑警》啊。 好似听过，但系冇追。我系酒井法子嗰个年代。 我都系酒井法子嘅年代。嗰阵时佢好多歌我都会跟住唱。但系嗱，讲翻心田公子咧，嗰阵时佢有套剧集咧，叫《遥控刑警》，好好睇噶。 要追翻啊嘛，细个嘅时候。 唐本光一再加心田公子男女主角， 即系金田一嗰个年代咯，系嘛？ 系唐本光一，系唐本光，即系金系啦，嗰个年代啦，即系我哋细个金田一，因为而家都有新版金田一嘅， 有，其实都有啦。 系啦，咁但系、 真人版 呢一个嘅电影咧，琴日睇呢个《闺蜜食堂》咧，就系、是、讲一啲嘅女孩子，咁啊透过食。呢样嘢一个食堂咁样啦，就分享自己嘅爱情经历啊，遇到嘅男仔啊咁样啦。咁其实入面好多篇幅咧，都系讲女仔嘅心态，唔同女性嘅角度啦吓。佢入边有八个女主角，佢哋嘅心路历程啦，佢哋经历嘅爱情经历啦，同埋佢哋对爱情嘅长远未来嘅睇法啦。 哇！但系一套戏可以讲到八个故事，其实系多噶、哦。 因为佢要串连好多嘢嘅。咁其實都 即 A 故事個男主角可能同 B 故事男主角同一個， 因為個關係只係在於佢哋喺同一個食堂分享緊啲嘢啫。但係其實佢哋嘅世界觀係好唔同嘅，有啲可能會係覺得遇到一個男仔，知中唔中意噶，試咗先啦。有啲可能覺得，我好從一而終噶，就算你點都好啦，我都忍受你所有嘅嘢嘅咁樣。咁有唔同嘅性格。咁喺呢个电影入面亦都讲咗一样嘢，就係男人嘅爱情世界同女人嘅爱情世界系唔同嘅。男仔呢就比较上呢好官能刺激啊，或者好多唔同种类嘅刺激呢，就令到佢觉得啊好鍾意好爱啦咁样。 效果嚟嘅啫。 效果嚟嘅啫，係啦。但係女仔呢就唔系嘅，我真系想得到爱，系得到爱行先。 絕對 係 啊！ 係啦， 如果係為咩啫？ 咁佢入面其實就講緊呢樣嘢嘅反差，咁佢亦都有交代到究竟佢哋呢啲嘅女性身邊嘅男仔，即係佢哋嘅另一半，究竟佢哋諗緊乜嘢咧？發生咩事咧？ 哇！講到咁多嘢，講到女仔之外，仲可以講埋男仔，仲可以講到八個故事，咁抵睇。係 啦。 OK， 因為我之前有睇過咧《深宵食堂》嘅，咁但係我覺得係偏慢嘅。但係如果佢一套戲可以講八個故事，應該係好密質質噶啦。 因為日本小品式咧，其實都係偏慢嘅，咁呢套都唔例外嘅。咁但係有興趣你想睇下，即係究竟佢哋八個嘅情感又會如何咧？佢哋點樣去交代咧？有興趣你都可以睇下呢套叫《閨蜜食堂》。 第二位， 好啦，既然你讲到爱情故事，咁我就讲下男人啦吓。 好， 咁日本咧就成日有啲咩草食男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名噶嘛，宅男啊、电车男啊咁样噶嘛。咁啊，最新咧有一个叫做无印系男。咁就點呢，就好似嗰間嘅日式嘅衣服店咁樣啦、 哦。 其實個 concept 呢都係係啦，嗰種簡潔啦、舒服嘅感覺嘅。咁有幾種嘅特質嘅。咁你可以諗下身邊有冇一個真係呢一種類型嘅男士啦。咁講到即係其實都係女仔幾仰慕同埋幾需要嘅一種男孩子嘅特質嚟嘅、嗯。第一樣呢就係會散發俾人哋一種好安心嘅感覺嘅。即係譬如啦， 安全感， 安全感係啦，或者你同佢一齊嘅時候呢，係有一種被治愈嘅感覺，一種好安心，亦都有一種好清爽嘅。 有冇被照顧嘅感覺啊？ 被照顾嘅感觉会冇错， 因为安全感其实都系关呢样嘢事噶嘛。 系啊，即系好似管家咁样啦，或者，但系唔系真系管你，系啊， 即系执事啊嘛。 系啦，执事系，话说我都去过嗰啲执事餐厅噶， 系啊，都几得意噶。咁啊，稍后有机会 我分享下啦。 咁我成班女仔一齐去警察咁样咧，跟住有唔同类型嘅执事噶。哇，讲开有排讲啊呢样嘢。系今日唔讲住吓，我一日再讲。跟住咧，佢就话咧，其实近年嚟咧，亦都有好多人将男士咧用调味料嚟分类嘅。咁呢一只咧就有少少似系癌。岩岩系，唔系系岩岩系，好难讲。 哦， 岩嘅类型嘅样， 即系咸， 系咩？唔系咸样，系细细眼咁样啦，跟住感觉系比较清秀啲嘅体型系， 哦、 就唔系好似你谂嗰种好咸。 即系明明唔系黄色嘅，即系见到个男仔，你是咸的 好嘅，或者佢好喜意做运动，所以有一种咸味 哦。哇，即系汗液啊， 即系系啊，打篮球啊，哦、或者壁球啊， 系 啦。咁另外咧，就仲有一种感觉咧，就系、是、诶。恋爱嘅欲望比较轻嘅呢一种男仔，系、啦，即系你唔会 feel 到佢系好花 fit 嘅，佢系感觉会有一个稳定嘅女朋友，系啦，专一嘅，又唔会话我中意呢个，亦中意左边嗰、那个，跟住又中意右边嗰、那个，唔会咁样嘅，咁、就系好似对所有女士都系一视同仁，但系咧 呢个。 呢、這个咩名 字？系啊，头先你嗰个盐岩啊嘛，都系同一样嘅。 系同一样嘢嚟嘅，系、哦、啦，都系形容紧同一类型嘅男士。咁另外咧，佢哋着衫咧就系简约，而且唔系好花俏，但系咧又要有少少 fashion 嘅。你明唔明嗰种感觉啊？即系好简约嘅，佢系好素色嘅，就算白色 T 恤、牛仔裤都得嘅。但系就唔系颓嗰只，即系你件衫咧唔会系霉嘅。 总之都系干干净净啦。 系啦。一句就俾你解释完添，干干净净， 唔喊，唔系干干净净， 系啦，有啲 fashion 嘅，即系都有啲打扮嘅，每个个头塌晒都唔 gel 啊，有少少造型嘅咁样。咁另外咧就好容易同其他人相处，有一种好亲切嘅感觉咁啊。 笑容咧， 笑容啊，都系有少少腼腆咁样啦。 即系你讲到咁干净，应该有啲牙齿都白嘅。 系啊， 一笑起就叮一声， 应该系唔可以有牙迹嘅。哇，好难 牙罅摄菜都揾唔到啊！ 唔得啊！第一位讲下樱花眉，有冇食过樱花眉嘅嘢？因为近即系三月尾啦，好多人会去赏樱花啦，跟住出咗好多 product， 即系就算系 最近好似有樱花眉嘅杯面啊。 樱花味嘅杯面啊，咁我未见过。樱花味嘅雪糕啦，或者樱花味嘅朗口水啦， 我冇试过。 樱花味嘅洗衣液啦， 樱花味嘅洗衣液就有，但其实我闻唔出嘅，我唔识分嘅。 咁你有冇用过一啲花味嘅洗衣液啊？ 有，咁一定 有噶嘛，即系嗰啲薰衣草味啊， 系啦，花香味。 雪糕咧，玫瑰味啊， 玫瑰 味 我系最中意嘅。 玫瑰味的雪糕， 通常去旅行嗰啲咧，咪去親啲唔知泰國啊按摩嗰啲咧，佢都會問你想要咩香咩香油咁樣噶嘛。咁跟住我就會揀呢一個嘅玫瑰咯。 啊，玫瑰味， 玫瑰 都幾大腦嘅， 我覺得 係有 relax 嘅作用，有一個舒壓嘅作用。但有冇食過 玫瑰味嘅雪糕？ 係有冇食過？ 有 食過啊？ 有食過， 但係都覺得接受到嘅。 係玫瑰味嘅水我都飲， 係都中意飲 嘅。我覺得接受到嘅，因為佢唔係太濃噶嘛。佢都系清香噶嘛 ？OK， 即系你系接受到唔系中意嘅都系。 闻我 OK， 中意，但系饮系接受到嘅。 OK， 因为我有个唔系几好嘅经验，即系题外话少少啦。以前咧有一间太阳系嘅雪糕店咧，佢就出咗只薰衣草味嘅雪糕啦。咁啊声称就系剩有啲纸喺里边啊。 哦， 系啦。咁我嗰时觉得哇，薰衣草好正、啊，即系平时闻我觉得好香好舒压噶嘛。跟、住一食落去咧，佢系真系有啲纸爆啲香出嚟，但系太劲啦，系真系反胃。 你讲呢一个咧，我又真系试过嗰阵时咧喺澳洲。有一个嘅地方啦吓，佢嗰个 area 系招来好多游客，就系、是、为咗佢嘅薰衣草雪糕。去到嗰个薰衣草，其实我唔可以过浓薰衣草嘅，我系觉得过浓薰衣草系会窒息咁样 feel 嘅。咁跟住咧，因为佢浊啊会变咗。咁但系我食咗佢嗰杯嘅薰衣草雪糕之后咧， 你晕啊？ 我唔系晕啊，我系觉得好似个鼻同个口中间上下嗰度咧有啲棘棘地啊。因为佢嘅味 trap 住咗喺嗰度啊， 好似有啲浓烟， 系咯，所以好唔知点，唔识形容嘅，唔舒服。所以嗱，其中一只味薰衣草我系唔可以嘅， 即系唔可以食啦。 闻我都麻麻地嘅。 哦，有阴影，算唔算系有阴影？ 又唔，其实我食呢个雪糕之前已经对薰衣草麻麻地噶啦。 啊， 我嗰阵时已经系开始中意玫瑰噶啦。 OK OK， 嗱，两样我都好中意嘅，但系咧有一样得意嘅嘢就系最近咧又出咗好多薰一个樱花味啦，但系原来咧佢真花系唔食得噶，跟住咧有一个日本嘅味觉协会嘅专家佢就话，咁个味咧究竟系嚟自边度咧？原来唔系嚟自花嘅，即系樱花味嘅嘢，其实系嚟自佢叶。 哦， 应该是咁样讲，正确嚟讲咧就系话，本身咧嗰啲花同埋嗰啲叶咧，佢系即系唔食得啦，咁所以咧而家用紧嗰啲嘅樱花味咧，都系嚟自盐叶、樱叶嘅味道嚟嘅，咁系有一种叫做香豆素。咁你平时咧，譬如话即系食嗰啲嘅和果子啊，或者食一啲樱花味嘅嘢，其实全部都系用嗰只嘅香豆素嚟整嘅。 哦， 咁所以就唔好成日谂住，哎呀，我真系食樱花都系咁嘅味啦。其实食樱花唔系咁嘅味嘅。 系啊，嗱，今次咧，我其实早几日都去咗呢一个嘅泰国嘛。咁喺泰国翻嚟嘅时候咧，其实我都试咗一杯佢哋嘅当地泰式嘅奶茶啦。咁你都知嘢饮嘅嘢咧，好多时都会用唔同方法去制造噶嘛。 系啊。 咁我就去到 絲襪奶茶， 系啦，去到一间嘅酒店入面咧，佢哋嘅 lobby 咧就俾咗杯嘢我饮。咁嗰杯嘢咧好得意，系透透明嘅，黄黄地色嘅。咁我就饮，好好味。咁佢就话应该系用啲叶咧，佢哋有冇好似叫罗勒叶咁样嗰啲咧，就去泡咗啲水咧，然之后将佢变成咗冻咧，就可以饮用嘅。 哇，正喎、 啊！系啦，咁但系咧，头先讲紧嗰啲系泰式奶茶咧，我都在喺呢一个某一个商场入边啦吓，就系佢哋用嗰啲罗勒叶煲好咗之后，煲个水咧，再沟埋啲奶一齐饮咁样。 哦，咁啊变咗嗰啲水就唔系平时你可以饮到 的 水嘅味道。 有啲甜甜地噶。 泰式奶茶，等我下次去试下先，或者买啲叶 嚟自己 煲下。 今次嘅经验就系你去泰国虽然好热，不停饮嘢，但系记得每一次去买饮嘅时候都叫佢少甜，因为我去咗好多间咧，佢哋好多嘢都好甜。 哇，咁啊人真嘅涨晒。 咁又冇涨，因为我都系叫少甜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再确诊两宗麻疹个案，分别是41岁国泰外籍男机师和一个11个月大女婴，两个人情况稳定，两人过往健康良好。男患者今个月12号发烧和出疹之后求医，转送到玛加烈医院。他报称曾经接种麻疹疫苗，病毒潜伏期和传染期内曾经到日本、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家。初步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他和昨日公布3个机场工作人员麻疹爆发个案，病毒潜伏期和传染期有重叠，卫生防护中心正进行追踪工作。至于另一个11个月大女婴，上星期六发烧，3日之后出疹，曾经到私家诊所求医，其后入住屯门医院。女婴未适合接种麻疹疫苗，潜伏期内没有接触麻疹病人，但曾经到过台湾，家居接触者出现喉咙痛，但已经康复，正接受医学监察。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主席胡以薇说，员工从第一个同事确诊麻疹至今，仍然未收到公司发出任何指引或通告。他说工会曾经联络管理层，对方以私隐为理由未有公布病情，现时出现更多个案，管理层应该增加消息发布透明度和加强防御措施。胡以薇说，公司有指引应对一般传染病，机组人员会佩戴手套、口罩等处理乘客或组员的体液，但针对麻疹或其他高传染性的疾病就没有特别指引。他呼吁机场员工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到卫生防护中心在机场的摊位接种疫苗。转到澳门访问的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和行政长官邝丽以及官员见面，被问到此行被指卖台，韩国瑜说今次出访是为了卖水果、农渔产品，任何行程都在监督下，访问怎样出卖台湾，行程调整是尊重接待方的安排。韩国瑜下午出席两地贸易洽谈会和签约仪式，听日参观澳门大学之后离开，但他未有回应会不会和澳门中联办主任傅志应见面。韩国瑜说会面有3点成果，包括双方希望增加商业和经贸往来， 澳门从台湾进口的蔬果非常少，占当地只有千分之几到百分之一，增长空间很大。他说和崔世安都有意愿争取两地直航服务。被问访问港澳都获特首接待，韩国瑜说没有比较前任获得的安排，只是知道他和两个特首同龄，都是鸡年出生，形容是三只凤凰。发展局交代明日大屿计划的填海和基建工程造价粗略估算大约6240亿，金额以去年9月的价格计算。议会阵线朱海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现时立法会财委会审议拨款，项目是按付款当日的价格计算，会考虑到通胀因素，而今次明日大屿计划预料2025年才开工，政府在交代成本金额的时候应该要老实和均真，清楚交代款项作为讨论起点。民主党尹兆坚在同一节目说，政府自行计算出成本金额，但就引述测量师学会数字交代明日大屿预算收益是不寻常的做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天气较凉，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有几阵雨，随后几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队去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排队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多车啲，排队入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队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排队温思劳街，落尖沙咀多车少少，排到过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有少少车龙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鲗鱼涌公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大坑道同埋黄泥涌峡道咧，近住港安医院一段都系挤塞，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一带。咁另外咧，东区走廊落中环都系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接近亚街老街。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南围。跟住提翻呢一个封路的安排啦，为了配合渠务工程，宏开道北行介乎林福街至到上月道一段是暂时封闭，经过亦都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洁彤在乎你。 遇有紧急情况，你都可以救助伤病者。消防处在派遣救护车的同时，会有调派后指引服务，为召唤紧急救护服务的人提供适切专业的急救指引，等召唤者在关键时刻为伤病者急救，避免伤势恶化。指引还可以舒缓召唤者和伤病者的情绪，为救护人员到场做好准备。调派后指引，跟随指引做，咁就救到人。 有时自己也会心死，实在值得我被放弃。 知道你选择咗同佢喺埋一起，我心里边冇可能快乐，但系我都会替你高兴。佢应该可以俾到更好嘅你，希望你同佢幸福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日晚深宵12至2，林哥有情人示范处。 星期六下午4至6点，迪神、思培、沉上司认真做。OK。 继续翻到嚟寻常事认真做啊嘛，今个星期咧，师培就 准备 咗一啲嘅歌曲咧，上下话的神啊吓。 系有人问我系咪而家喺泰国，唔系我做 live 噶而家， 翻咗嚟啦系嘛。 系啊， 诶、我哋通常啲出走时间咧，大家估唔到。 系啊， 同埋咧，千祈唔好信。 我中意做 live 啊。 系噶系噶，梗系做 live 好啦。 我真系中意做 live 噶。 live 个感觉真实啲嘛。 系啊， 争好远嘢。 好啦，翻翻嚟我哋呢个时间啦，古歌， 好听听。超正，因为咧，其实头先嗰个位咧已经去到要唱噶啦，即系通常咧，你一听完之后拍嗰几下重拍之后咧，你就要咦跟住唱噶啦， 系啦，好熟喎、啊，啊，可唔可以俾我多次我听 啊？好，听一次啊。有冇啲印象？其实咧呢一首歌出嘅时候咧，你系未出世嘅应该，但系有一啲经典歌咧，其实系跨越咗年代。即系就算我哋最初佢红嘅时候啦，即系呢首歌 hit 嘅时候，我哋未出世，但系之后你一定会有听过。 我脑海入边走咗好多歌出嚟，唔系、哦， 好乱啊！ 呢个 intro 唔系咁，因为我脑海入边顶你嘅噔噔，跟住我就咩情如独钟，哒哒哒哒哒哒。但系唔系呢个唔系，我睇我谂翻起嗰首歌嘅 intro 系咪？ 啊，呢一首歌咧有攞嚟用过一啲广告，即系广告上面亦都有用过嘅。 哎呀， 觉得电影啦，应该话电影上面有用过。 可唔可以俾我听多次？ 好，听多次啊！仲有一次啊！俾少少牵丝你啦，喺食神里面系有出现过嘅， 食神有出现过， 系啊，星爷里面咧同莫文蔚某一个情 节，哎呀，系啊，唔怪之我成日觉得好熟啦，但我勾唔到嗰首歌啊， 完全冇印象，两个字，你望住我都唔会俾贴， 初恋。 我一夜失眠。 中啊！ 影子心里面，问为何共他见一面，美丽印象似初恋。默默望着是，默默望着那目光似电，那刹那接触已令我倒颠。飘上面，可爱的一个初恋。 咁諗一返啊，嗰、那個景象呢有少少扮嗰個太陽嘅檸檬茶呢， 諗返 嗰個畫面， 係啊，全靠你呢個非常好嘅 tips。 系啊，揾翻青春啊嘛， 劲 啊， 系揾翻初恋啊， 即刻翻晒嚟。好啦，跟住听下呢首啊吓。冇难度啦，比较近年啲嘅呢首歌，系啊，歌名叫做。咁多好歌，究竟歌名叫乜嘢呢？其实呢，歌名亦都隐藏咗喺啲歌词里面嘅。你头先讲到嘅一啲季节嘅嘢，咁系咩啊？听多次先啦。 我听多次啊。陈奕迅《四季》。 我记起那年秋天，飞过一只心酸小孤雁，半枯干的枝枝于窗边发展。我记起那年的冬天，半梦半聋困于茧里面兜转，缘分未看穿。最后已是过境迁，长街风景已变，再度回想谁的脸，往日那位少年，又再路过事发景点，痛伤少不免，仍是会流泪失眠，泪染穿心穿肺那。 咁呢首歌咧，其实都有一啲嘅背后嘅小故事啊。咁咧，话说咧就系、是、本身咧呢一首歌咧，其实唔系 Eason 佢最初唔系佢唱噶。咁啊，话说咧有一日啦吓，咁佢去录音室，咁咧就见到有一位嘅新人喺度录紧呢一首歌。咁嗰阵时咧 ，Eason 就觉得，哎，一听就觉得好中意啦。咁跟住咧喺 music break 嘅时候啦，咁佢就问啦，哎，我可唔可以唱一下咁样？咁啊，歌神一开口，咁梗系唱啦。咁咧亦都将呢一个版本咧就录咗落嚟啦，呢、這个近乎完美嘅版本。咁去到咧，后屘啦，听翻嚟咧就话故事有啲峰回路转啊。咁就唔知点解咧，嗰位嘅新人咧最后就冇出到碟，咁而呢一首歌咧就亦都被打入咗冷宫啦，即系放埋咗一边。咁喺呢一个时候咧，咁啱嗰阵时 ，Eason 咧佢就想即系需要一首歌曲啦。嗰阵时系需要一个嘅国语嘅版本嘅，做一首嘅广告歌。咁但系后屘咧，亦都想将呢一个嘅广东话歌嘅版本咧放埋出嚟。咁所以咧就去到而家我哋听到有呢一首歌啦。 放出新一节。 好入心嘅一首歌啊，四季咁啊， 好劲啊， 系啊，咁啊，继续下可以上去我哋嘅社交平台上面，你成日想讲交友，社交平台上面咧就同我哋即系一齐估下歌咁样啊，咁啊，我哋挑战第三首， 系啊，我知道你好中意交朋友啊， 系啊， 而家开始啊，请留意。有冇少少印象啊？ 冇。 呢一首歌曲咧，其实佢系有个前版嘅，即系呢一个系我觉得有少少似系延续或者系后续咁样咯。 哦，即系佢有上下辑咁样嘅，呢、這个系 又唔可以完全话系上下辑，但系呢一首歌系有包含咗佢旧嘅一啲好 hit 嘅歌嘅一啲影子。 好听啊！ 少少印象，四个字，四个字嘅， 四男歌手嚟嘅， 男歌手嚟， 男歌手嚟嘅。 一开始咧，估到嘅答案咧，同我平时讲嗰啲一样。男歌手系女歌手。 四个字，我想要求听多次。 好，听多次啊。少少 tips 啊，有冇少少流水系边个歌手先？喺你真正答之前，我谂紧，睇下我使唔使提下你？ 冇。 呢首歌里面系有七友嘅影子嘅。 梁汉文。 嗯，冇错。 找我，找我唔系呢个、 啊。唔系找我，仲有一首佢其中一首啦吓。好出名嘅代表作嘅影子喺里面嘅，咁而呢一首歌咧，亦都 系最出名《前面游戏》。 嗯。 PG 家长指引啊。 有前面游戏喺里面嘅，有七友嘅影子喺入边。 家长指引。 唔系家长指引。话说咧，呢首歌咧，其实系当时即系早几年前啦吓，咁啊。梁汉文啦，咁佢就同阿夕爷就讲话，想制作一首嘅歌曲咧，里边系加入咗一啲旧歌嘅元素，咁啊令到佢谂起咗呢首歌。 俾我听一次啊！ 好啊，考到你、啊。 我已经用了三次机会了，多谢大家陪我估，我不知道大家估不估到，但是我们一起听一下究竟真正的答案是什么。 好啊。 幸运是谁都很清醒的抱有，能挨完缓迎便得救，没有永久，多得彼此也罢有，前面是一种气息，何必因气气恶斗。 冇错啊，呢圈讲啱咗啦，就系、是、前面朋友。 都有人估中啊， 有啊， 犀利。 如果自己总有交换，别的不换，唯有干杯。沿着那号码别再背，临在都被笑着散会。我知我接待客人都不。 好，这个是前面朋友啊，刚才就说前面游戏，原来不是，原来是朋友，是他的 friend。 是啊，没错啦，那啊后续啦里面啦，你都听到有一些他以前的歌曲的一些影子在里面啦。 嗯。 好，跟住落嚟这一首都是经典来的。 嗯，有啵啵声的。 心跳啊。 嗯，好乱的琴啊。乱得嚟又好好听喎、哦！咦，我识我识，王菲， 啱啊啱啊！九十年代嘅， 哎呀，是不是要唱啊、我识唱啊！突然间我识唱啊，但系突然间唔记得咗《暗涌》啊， 啱啊！ 害怕悲剧重演，我的命中命中与未来。我越不怕痛，一次再重演这么欢笑声中，没理由相恋可以没有暗涌，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仍静候着你说我别再用神，什么我都有预感，仍然睁不开两眼看命运降临， 我身，亦可反映你心。由这厚脸调性，我身躯下沉，曾多么想，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和语亦没缘分，我都招不紧，害怕悲剧重演。我的命中命中，越美丽的都市，我越不可逃。历史再重演，这么繁嚣城中，没理由相恋可以没有能用。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仍遗憾在你说我不再有神，什么我都有。 哇，一首非常之经典嘅歌曲啦吓，咁呢一首歌咧，相信咧亦都难唔到你哋噶啦。跟住落嚟咧呢一首咧，其实仲有两首嘅，睇下话唔话得晒啦。好，跟住落嚟呢一首就系佢。唔难啦，系嘛？识唱噶啦，应该。 男歌手 是， 再听一次， 好，殿堂级啊。你应该都是未出世的你首歌，但是又是、去到现在呢其实都会有人翻唱的。咁亦都同時間咧，係一套嘅電影嘅歌曲嚟嘅，電影主題曲嚟嘅。 好熟喎、啊、呢、 這個。係啊，聽到一次啦，睇下估唔到啊。Alex Ada 都估到啦，咁啊，仲有其他朋友都估到。 是咪得得得沉迷我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 是是是是 是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其实最爱只有谁？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谁让我找到爱的证据？ 通常呢个位咧都要大合唱噶嘛，张爱是谁应该难你唔到啦。跟住落嚟最后呢一首啦吓， 嚟啊！ 呢一首开开心心嘅 系咩啊？喜气洋洋， 喜气洋洋， 皆大欢喜， 喜啊喜啊喜啊 嘛，系咪？ 梗唔系啦 ，Q 啲嘅，正能量嘅，型嘅， 合唱噶， 合唱嘅。听唔到啊！听唔到 啊！好熟啊！好熟啊！ 佢嘅嗰个呼吸声，你就知系边个啦，系嘛？喺度听住，希望可以揾翻你回忆里边嘅嗰首歌啊！近年嘅呢几年 系咪有啊？系咪 Rubber Band 噶？ 系 系咪啊？方文噶？ 系高敏佢。 哎呀！哎呀！ 谂唔到啊！ 谂到啊！突然间， 激住啊！哎，你一路听住谂啊！ 俾我听住啊！ 好。 望住日飞，绝处到底，可反弹高飞，没有永久的劫难期，泥中翻身勇敢地撑起。Don't be afraid， 换个拍子，将悲剧凑起。在这片低洼中一起， 有好天气系咪呢一首？我记得 冇错，终于好天气。 好好啊，呢个。 日后谁愿陪我月浮，随电流左或右，懒心旧，闲话横飞，来十年都跑几千公里，不理荣辱便无禁忌，超重仍旧跪避相机，我不相信几多首富格言，也不需要低等的恩典，我只相信此生不要给枉过的理念，纵使目标很远，连活都活得心酸，也要感激当初心态写出我的志愿，要无憾的生存。不停留太足够，何谓年纪如天流，只得一双手臂，不理尘俗乱世经济，只有长臂无限唱机，我不相信几多首富格言，也不需要低等的恩典，我只相信此生不要给。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较凉的天气。下午本港气温普遍比昨日低7至8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天气较凉，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有几阵雨，随后几日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多车啲，排到入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咧系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系有少少车龙噶，龙尾排到过去鲗鱼涌公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创资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是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果栏。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康湖居一段仍然都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南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内背。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35，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2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动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犯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阿女，我喺信箱度收到张传单，话有平烟卖，仲可以用电话落单添。 边度有咁着数啊？嗰啲系未完税嘅私烟，海关会拉噶。买卖私烟均属违法噶，最高罚款100万元同监禁2年，仲会留案底添。快啲打海关举报热线25456182向海关举报啦！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独男之间嘅关系。 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今集嘅我是你的后援会咧，请到呢一位靓女上嚟咧，又真系名副其实嘅靓女嚟嘅，因为咧佢系啱啱咧代表我哋香港参加呢个国际小姐嘅，佢就系阿 Carmony 啦，你好 ，Hello。 咁啊，之前国际小姐我就请咗阿 Wing 上嚟啦，再之前一届啦， 你系识阿 Wing 嘅。 梗系食咯， 系嗱好啦，咁每年嘅国际小姐，虽然我哋就系玩咗一年啫，但我哋都会有个， 你真系玩， 我哋 佢都想玩啦， 好想玩啦，咁咧，好啦，我哋有个习俗嘅， 系， 因为阿 Wing 就话咧，佢会喺嗰、那个即系嗰个比赛期间会同唔同国家嘅人即系交流啊、沟通啊， 系， 咁然后就会即系学下对方嘅语言咁样嘅，系、 哦、 啦，咁啊睇下你 有冇学到啊，跟佢哋 冇，不过我自己几中意学语言嘅， 系，你识得啲咩嘅语言？ 我而家学紧德文嘅， 系德文嘅我爱你，识唔识讲？ Liberty，Liberty，Liberty， 仲有 咩语言系本身都 OK 嘅？我好想学嗰啲我爱你咧，等我哋去到唔同地方嘅时候可以。 我学过法文咯，但系其实好短嘅一个 stem 咁样， 系 都忘记得七七八八噶啦， 所以唔系好记得法文嘅我爱你。 系啦，就系咁，所以我同你讲先。 广东话嘅我爱你咧， 我识， 可唔可以讲嚟听下？ 我爱你。 又玩到呢个咧。 我哋会收集佢哋嘅， 跟住就整成一个专辑专讲呢 个。咁但系啱啱过去呢一个嘅比赛咧，即系感觉如何咧？即系可以代表香港出去见唔同地方嘅女仔一齐玩， 当然觉得好开心、好荣幸啦。即系同埋即系第一次喺呢个国际舞台，即系表演啊，或者表演自己啊，代表香港，其实系好难得咯。我觉得一生人系要有一次咁嘅机会啊。觉得 要表现自己嘅话，系咪佢都有啲咩表演环节啊？嗰啲咁样样 嘅，我冇表演到，因为我以为咧成差唔多成80几个女仔啦，我以为都因为要拣噶嘛。咁我以為佢哋都好，即係嗰啲好，即係拋曬波波好犀利嗰啲啦。咁、我就 我拋曬波波， 我就冇報名嘅，因為覺得自己唔係有啲好擺得上大台嘅才能咯。 你咁你見到佢哋可能會表演啲咩咧？ 西班牙舞啊，即係好多都係舞蹈嚟嘅。有啲係拉小提琴啊，彈吉他啊，唸詩啊，有一個係。 念诗 哦，总之我都念三首， 系咯系咯，念 床前明月光咁样就 OK 啦，咁样样 系啊。 咁另一样咧就系头先我哋咪后都有讲到话，你都一个颇迷信嘅人嚟嘅喎，呢个系 系啦。 点解你会咁觉得自己咧？有冇啊？ 因为细细个就会睇啲星座运程啊， 系 又会睇生肖啊，跟住同我自己系人马座噶嘛，我好相信 人马座。人马座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人马座 啊，人 马座真 系 好好啊。 你又嚟多句，佢唔系人马嚟噶。佢系淫啊！ 你见过借啲握手你就知道。 同埋都会去拜下神啊，跟住又会去占下卜啊，咁样。 咁有冇问过一啲嘢，你都觉得几准系发生过嘅？定系一般都问完就算 了？问完就算噶，真系。 系咯，即系因为我都发现好少人会真系用本簿写低师傅讲啲咩。 我记得有一个咧系我去算命啦，跟住佢讲咗一大堆嘢咧，就系、是。佢俾張紙我抄嘅，佢話唔可以錄音。咁但係跟住我發現我係冇嘢抄到咯。因為嗱，我問佢，我話啊，你覺得我適唔適合做呢行呢？哦、啊，你咁靚，梗係適合做呢行啦。我話跟住佢就話哦，咁你覺得我會唔會我生幾多小朋友呢？你幾歲啊？我跟住計咁就哦，你廿幾歲？你可以生好多件㗎，都應該。即係佢嗰啲嘢係啊， 我哋都識講嗰啲嘢 啦。跟住我俾咗錢啦，我一句字都寫唔到喎。 係幾多錢啊？記唔記得嗰次？ 800蚊咯。 哇，幾好賺啊！ 你做啊， 系啊， 唔系佢都有讲一大堆咩将军命啊，都有讲呢啲嘅。 哦，呢啲啊，呢啲好容易嘅啫，因为你都唔识嘅。讲完之后， 系啊， 咁啊800蚊咯，你可以试下。你个样可以似， 我个样似， 佢个样似啊。你着翻嗰啲衫咧，你又嗰度， 我留翻几撇须仔喺度咁样咧。 去庙街霸道。 第一印象。 今日咧，我哋 Carmony 喺度咧，我哋就先嚟我哋 主菜的第一部分就是第一印象啦。那我们第一次见面呢，那我们就给你估一样东西的。 嗯。 因为呢都有看过一些访问，都有讲访问那些记者都很留意你出的那些 post， 说你敢不敢都会讲一下，即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是不是即可能我去啲旅行嘅 post， 我覺得係佢哋自己寫， 佢哋寫嘅嘛係。 喂，但我自己都係個好中意去旅行嘅人嚟嘅。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第一印象就俾關我同喺一邊一個咧，當年係都覺得即係 呢句説話好啱， 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然後走去大學讀地理呢一科。是不是很难相信两个有一个是读地理 的？是啊， 他的样子你两个你两个都不像读得成书的。 啊啊、 所以就要在电台做了。 的而且确有一个是。 是读地理的。 我都是一咯。 哦、是 ,OK。 有什么原因呢？即我像那些深山大野人啊。 你本身是一嚿化石。 不羁一点的感觉咯。哦。是啊，读完地理就揽着个地图去旅行那些咯。 OK， 系佢个样似啊，有一种咁嘅感觉。 系 我个样似读咩咧？如果系咁嘅， 文嗰啲商科啊， 商 科商 科嘅 B B， 我差啲讲错，我差啲讲错个粗口，读咩添？读男啊，你样似读男， 我又觉得我似系读商科 B B A 啊 ，finance 嗰啲嘅。 系啊， 好啦， 通常都系打扮啲啊嘛，即系遮下头。 系 OK， 你估啦，系啊，一系读地理嘅，好，我系读商科嘅，真正嘅答案。 你是估錯了的， 我是讀地理的、 哦、讀地理的， 是啦，同埋嗰時有得去旅行，我覺得很好的，即係因為你所有科咧，你都是在大學裏面即係讀書上 堂。 佢唔係 exchange， 佢 field trip 啊， 仲係 compulsory，、哦、你一定要去，即係我不想去都不得。 去過邊度？係 咯。 其實嗰陣時咧有得開嘅 choice， 包括有澳洲啊、南非啊， 咁正 係啦。咁我最後就去咗江西同埋新加坡，啊、因為要抽啊， 哦、 即係個 quota 可能去嗰陣時，我啲同學就去咗南非 Nigeria 啦。咁、 哦、 但係因為我抽唔中，佢哋講咧去旅行係唔係去旅行，即係 field trip， 佢哋住嘅地方咧係會夜晚無端端喺廁所會有隻猩猩定係馬騮爬咗入去間屋裏面，因為佢哋住野外地方，跟住又唔知有隻野豬就喺個窗口嗰邊就係咁即係望住佢咁樣樣，係一個咁樣樣嘅環境嘅。 驚唔驚啊？飛出嚟？ 驚啊！佢哋嗌啊！直情係因為間房得自己一個人啫嘛，你當可能類似即係一個獨立嘅細細間嘅屋咁樣樣，就喺野外住咯。 嗯， 哇、哦， 好 好 過癮噶、哦！就話入去間房度抄完曬啲嘢咁樣樣噶，咁樣即係佢哋會有啲咁嘅 experience 咯。咁有啲就會去歐洲啊，去澳洲都有。咁、哦、我就新加坡同江西冇乜。 咁有咩玩啊？嗰度 江西咧？就過癮啦！江西係冇嘢玩嘅，江西係唯一睇就係睇嗰個咩東江水嘅水源咯。嗰陣時，你就真係上山去到睇就好潔淨個人，就覺得覺得自己個人乾淨咗個思想都去到嗰度係啦。之前去過咩地方有冇啊？ 好多即係歐，好多都係歐洲啦。同埋有啲係偏僻啲就羅馬尼亞嗰啲咯。 哦，冰島。羅馬尼亞有咩推介咧？因為羅馬尼亞就少。 其實我係去做義工嘅，所以係。 哇！有愛心又靚，不得了啊！真係。 唔係嗰時係咁啱畢業旅行，咁我就話不如去做義工，又可以去歐洲咁樣。 係。 係啦，就去咗羅馬尼亞。 哦、但個義工係做邊一類型有冇啊？ 做disable 即係嗰啲孤兒啊。孤兒 ，OK， 我嗰個就咁啱係mentally 同埋 physically disabled 嘅一個孤兒院嚟嘅。 咁仲去過邊度咧？即係如果我哋係課分嘅，我哋冇咁有教育意義啦。即係為咗玩嘅話，有冇覺得邊度？ 我最中意就一定係希臘嘅，我覺得希臘真係好靚，去愛琴海 哦， 係真係好浪漫咯。 OK， 同埋好多嘢你係即係首先藍白小屋好靚啦，跟住睇個日落咧，你嗰刻真係有啲急水喊咁樣啦，因為好感動。跟住咧。日落完咗之後，好多人企喺度睇日落，跟住完咗之後咧，係全部喺度拍手掌 ，Bravo！ 咁樣，你跟住就覺得啊，好感動咁樣。 呢啲就潔淨心靈啦。 我嗰啲係咩？東江水嘅水源喎，學人。 同埋嗰個旅程咧，我係有少少落魄嘅，因為我去完愛琴海，跟住去希臘嗰度轉機翻羅馬尼亞嘅。咁我喺希臘嗰度咧，我係即係。miss 咗個飛機，然之後咧嗰時候，因為羅馬尼亞係用 RON 嘅，咁希臘就係用歐羅嘅，咁就 almost 用曬我啲歐羅啦，得翻35蚊，咁但我 miss 咗飛機啦，就滯留咗喺個機場嗰度，已經冇曬任何飛機啦。 係， 我電話係冇網絡啦，然之後最尾係我記住咗個陌生嘅女仔屋企咯。 哦，但系点解会无啦啦去咗？ 因为咧，嗱，好啦，要讲翻个故事。 系咯，系点解嘅？ 咁我喺机场嗰度已经好担忧，35蚊咁样，跟住咧，我就试下去揿 ATM 揿咁多钱，但我 credit card 系冇开通到可以攞 cash 嘅。 系 咁，隔篱个女仔咧就见到我好彷徨，就想帮我睇下搞下部 ATM 啦，跟住搞唔到，佢就话不如你唔介意嘅话嚟我屋企住一晚先啦，咁样。咁我同我家姐讲，我家姐就死都唔俾，佢觉得好多嗰啲 traffic 唔系 human trafficking，俾我去啦，跟住但我好婆，我想再自己搭车走出去市区，唔知点样落魄，我就话好啦，咁我决定跟咗呢个女仔翻屋企。 哇，好大胆！ 个女仔个外貌系 好天使咁样讲先，佢揸住盆花嘅。 哇！ 跟住我就问佢， 我都想跟佢翻屋企啦咁样。 佢话咁啱就喺个小岛度参加完佢朋友嘅 wedding， 所以先喺机场咁系咯。就係咁，跟住佢翻屋企，住咗兩日啊。其實最後 ，OK。 但係嗰時候我係冇 cash 噶嘛，咁佢就朝頭早佢翻工就車我去市區放低我，然之後我就自己睇下邊度可以用 credit card 或者係用僅餘嗰35蚊就慢慢消費啦。咁樣，咁我就夜晚6點就揾一個有 WiFi 嘅地方等佢接翻我翻屋企。係，就係咁咯。 哦，咁但係 turn out 你如何即係用翻剩餘嘅錢去買 生存 去 咧？ 逐家問有冇得用 credit card 咯。 哦， 系啊，有一个系我最尾走嗰日咧，咁佢冇办法车我去机场噶啦，咁就朝头早订咗去市区，但系冇地方开门啦，跟住有间 cafe 咧，佢就系即啲台都仲未开嘅，咁我就话可唔可以坐喺度等？但我觉得因为嗰间舒服啲，我想坐喺度坐一日咯嘛要。 系， 跟住咧我喺侧边即系踎喺度等啦，跟住佢就话好开门，跟住佢就话你点都要叫嘢食噶啦，咁你唔可以坐喺度咁耐都唔叫嘢食，咁好啦，咁我叫嘢食啦，然之后我就问佢可唔可以用 credit card， 佢话。唔可以喎，哦，咁我就唯有執包袱又要走啦，咁樣咯，即係好似流浪。 咁但係嗰個女孩子仲有冇聯絡啊？ 而家冇啦，但係嗰時候我哋係真係好超咁坐喺 sofa 度傾下人生嘅，食下芝士嘅。係 啦，我都走唔到啦，傾下人生啦，我可能之後定居落嚟喺度啦。咁有冇諗過好似嗱？我哋而家成日喺街頭有啲人就話呢啲係呃人嘅啦。有冇諗過可能唔知點樣拎住塊牌就話爭幾廿蚊搭飛機翻香港啊？ 我唔會信佢嘅。 哦，即你自己都唔信，所以你就唔會咁做。 咁我唔會啦，但除非街頭賣藝咯。 你有冇諗過咧？ 我有諗過㗎。 如果真係你會 籌錢咯、 啊。 因為我覺得外國人係即係慷慨大方啲嘅，即係有一個係可能表演啲好 廉恥 啊，即係嘅嘢咧。 係 咁佢哋都會覺得好啦，我欣賞你咁有勇氣，佢就擺低啲錢喺度。咁我諗不如我就彈咗 Guilty 著旗袍跳翻拍中國舞，因為佢哋都應該唔知道。 係 女神大揭秘。 第二個部分呢就是叫女神大揭秘，就想 Carmen 你呢分享一個你的秘密俾我哋聽嘅。 嗯。 係啦，你會選擇一個咩嘅秘密嚟講呢？ 其實都唔係啲咩秘密嚟㗎。係如果平時我冇化妝呢，係會將自己特登整到最樣衰嘅地步囉。即係等啲人唔好認得我。 OK。 即係可能我真係戴金絲眼鏡㗎。 係。 金絲眼鏡跟住最 普通嘅， 系啊， 系，跟住头即系头就唔会点样整啊， 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喎呢个，因为呢个唔系个个人都会咁做嘛，因为 系咩？ 系即系我，因为我整靓唔靓都系咁样。 金丝眼镜啦、啊，真系有一副嘅， 系啊。 好啦，咁个头系点整啊？ 冇啊，就系咁咯， 即系都会即系放落嚟嘅， 系啊 ，OK， 梳头咁样。 OK， 咁着衫嗰啲就 总永远最样衰嘅衫咯， 即系例如系 嗰啲科衫咯， 哦，即系 OK， 即系大學嗰啲腿 T、腿 hoodie 咁樣，係 OK， 咁啊一條牛仔褲咁樣就落街啦， 係啊， 著拖鞋嘅， 著拖鞋， 哦，你有冇留意自己幾時係會有呢個咁樣樣嘅習慣咧？叫做係咪讀 U 嘅時候已經係咁樣樣咧？ 都 係 㗎， 以前讀書嘅時候咧，都總係會有啲女孩子咧，佢翻到宿舍同埋佢出去上堂嘅時候咧， 係兩個人， 係兩個人嚟嘅。你係咪都係即係人哋係會認唔到你嘅咧？ 會㗎， 啊！ 即係例如我媽咪成日都會話啊，因為我咧見屋企人我就中意最舒服，乜都唔整咁樣。 係， 跟住媽咪成日都同啲人講啊，個女好叻㗎，點，跟住咧。佢啲 friend 見到我，佢就係嗰、那個，叫佢平時就係做 model 嘅咁樣， 哦， 係咁樣咯。 哦 ，model 有好多款嘅。 我都可以做 model 都得。咁 但系譬如、可能今日要做访问咁样，咁、就会化妆啊，即系有即系准备啦、嗯。你会花几长时间咧？有冇啊？ 个几钟咯，因为我哋嗰时候选美系仲要两个半钟嘅。因为我哋头发啊化妆全部都系自己搞噶嘛， 嗯， 之后跟住仲要影相俾 director 去 adjust 你个眉啱唔啱咁样， 哦， 系啊， 我想知个 adjust 个位置，即我都画咗啦， 系啦， 抹咗佢咯， 哦，真系要抹咗佢再嚟过嘅， 系 啊，要完美啊， 哇、 哦， 咁要带几，咁要带几多嘅化妆品过去咧？ 诶、唔使噶，其实你日都要同一个妆嚟嘅啫。 我想知啊，即系呢个咁舒服嘅 look 啦，就屋企人会见过啦， 嗯， 男朋友有冇见过咧？ 成日见嘅，咁 即系或者应该话去到咩阶段嘅男朋友你会俾佢见咧？ 我会都几早俾佢见到咯， 系， 等佢唔好后悔嘛。 几好啊！呢一个心态、 啊， 我觉得。 咁如果我唔化妆，你都中意我，咁咪即系中意我咯。 哦， 你唔觉得第一日其实唔系喎，谂下好似平时翻学咧、嗯，如果你突然间冇化妆，突然间化妆，你会觉得咦呢、這个女仔都几靓喎。但系如果嗰个人第一次见化妆，第二日唔化妆，你会觉得哇，原来佢唔化妆系咁样样噶，你唔觉得咩？ 哦， 系啊， 我明个逻辑啦， 所以日日都搞到自己好样衰。 系啊， 去到做 event 嗰啲先执靓自己就 系，啲人就哇，你今日咁靓仔嘅。 系啊，我成日都用呢个方法噶。 系啊， 电台就好靓啡，出到去就另一件事咁样。我都信呢一样嘢嘅都。 恭喜思阳。 送礼物嘅时间又到啦，咁啊 ，Comedy 开咗呢一个题目俾我哋嘅， 同新一年有关嘅， 系啦， 咁啊，啱啱呢个农历新年啦，猪年，咁啊，大家买咗啲咩咧？好啦，咁但系咧，我就今朝啊，就走咗去买咗一个啊， 哦，今朝先买， 今朝 咁早开门噶啦， 系咯，又俾你揾到噶嘛，好嘢， 好啦，我呢个本身系唔谂住买嘅。因为我觉得太冇诚意啦，但系当我拎到上手之后，我觉得实在太过过剂啦。系啦，诶喺边啊？啊喺度， 咩嚟噶？ 就是一个招财猫。 哇！ 好啦，咁系一个普通嘅胶嘅招财猫啦。 我见到佢个口有啲得意， 口系开咗嘅，系啦， 攞嚟塞啲咩落去噶？ 系啦，我本身都以为系咪好似嗰啲钱即系 钱鈔 咁，然后你就摆钱入去，但冇理由一个窿咁大。咁我拎上手一年啊。我觉得实在太得意， 太 过剂啦， 太无谓啦，实在， 所以就买咗呢个啦。咁啊，新一年啊， 系 招财猫，系啦，咁啊多啲嘢做，系啦，多啲工作，几开心啊！得闲冇嘢做又捻下佢，又叫俾你听， 系 几开心啊！ 呢、這个系几好嘅，呢、這个送俾朋友嘅系咯。如果但系如果想追一个女仔送呢、這个，我觉得 几得意啊， 几得意啊！ 我今年 又中意呢啲装饰品， 以前。 系啦， 好，我送這個呢个咧，其实都系好无谓嘅。 我呢个打气嘅作用啊， 但系呢个我觉得好得，得啦，够啦。佢嗰种漏气嘅声， 佢系捻完之后， 猫系咁样叫嘅咩？ 猫 唔系，猫唔系咁叫噶嘛，唔知咩。 系几有创意，我未见过。 系啊，好啦，我送這個呢一个咧，就即系你可以戴上身，好得意，我觉得，即系个猪链啊。当然有一只猪啦，咁但系粉红色咧实在太普通啦。這個呢一个咧，黑色嘅猪、 啊，黑毛猪啊， 可以戴喺个头上面。咁咧系啦，你戴喺头上面之外，除咗即系保暖啦，同埋得 意， 亦可以影相之外咧，系啦，你戴咗上去嘅话咧，佢左右两边发咗两条落嚟咧，你揿落去，佢只耳仔系识喐嘅。 哇，而家好多好 hit 嘅。 系啊，呢、這、一个咁啊， 犀利喎！点可以俾你买到？ 左边嘅耳仔咧就系圆圈，右边就系交叉，咁你揿咧就可以喐啦个耳仔。系啦，好得意啊！我就觉得 好得意， 即系戴住咁样同个女仔即系约会咁样。 同个女仔约会。 系啦，即系譬如同你约会，送呢个俾你咁戴住啊，好开心啊咁嗰种咯， 真系好开心咩、啊？ 即系咁讲咯， 多谢多谢多谢。 系啦，你呢个咁嘅摆屋企攞住唔通喺条街度行咩？ 招财啊！ 我会摆出嚟噶，放心，我一定摆出嚟。 系啊，招财啊，好意头啊。 咁但系咧，两个送礼物俾你，都要拣一个赢嘅、 嗯。 而我相信咧，礼物都唔系重点，我觉得。根据佢头先，即系俾唔俾电话你啊嗰啲咧，都睇人嘅，我觉得。 嗯，好难拣。 系啦，但系两个男仔咁样送两份礼物俾你，你会拣边个赢咧？ 我覺得呢個係貼心型，呢、這個係風即係風趣幽默型咯。 係 係啊。 咁你會揀邊個型 咧？真係要揀一個。 我想講咧，我細個真係會中意。 佢真係好鍾意啲擺設嘅以前。 而家係揀貼心型。 你真係聽漏咗嗰兩個字，你開心得太早啦，仲話快啲落呢個環節添。係呀，你練下真係叫得好趣致呀。 几好似俾 佢做吸气嗰一下，佢嗰个声 漏气感觉， 所以你拣咗我嗰个蜘蛛嘅头套嘅， 多谢 你，多谢你拣，我好似好耐冇赢过啦喺呢个环节，但系今日都再次多谢 Kamini 上嚟啦，系啦，系啦，谢谢你 ，thank you， 拜拜。为咗什么追赶到头来又变什么？日夜扮演开心角色吗？却总一个面对一个流浪那一街角找那份寄托一个闹市中却只得我这刹那却想到至亲的说话如若迷失请紧机会卡迷路不要惊怕前路难关都给你招架如像孩子那样靠在我不怕好好的放一架重整你内心积压再出发当着父亲不经意也反叛家中每一位都上空吗我不敢接电你心怕提及我的一切可会令你心挂心怕直到声线变沙哑还未成功不敢说回家要再打拼一下同学们纷纷都已出嫁仍在留守这地努力往上爬多少风雨洗刷还好有力气抵抗吗要记住回头看现状会发现已过三关走了六章曾亦有悔心是谁在扩张几个是往日灿烂模样默默地为我再热迷失请紧机回家迷路不再惊怕前路难关都给我招架有可能等你护荫做你亲手采种的花一跌到纵使满身伤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由香港转到澳门访问，他昨日在香港到访中联办，正在柏劳访问的台湾蔡英文总统回应，中联办是大陆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重要机构，很难排除是制造一国两制的氛围，不清楚韩国瑜是否有这样的警觉。陆委会发言人亦都表示忧虑，希望高雄市政府能够进一步说明。韩国瑜在澳门回应话无需忧虑，反问在副市长、市政府团队和10个市议员的监督下，怎样出卖高雄，形容陆委会是宣言宣语。他说今次外访只是想卖水果和农渔产品，不必要的杂音和怀疑论非常无聊。 韩国瑜在澳门和澳门特首崔世安伉俪和官员会面，出席两地贸易洽谈会和签约仪式，明日参观澳门大学，但他未有回应会不会和澳门中联办主任傅志应见面。本港新增多宗麻疹个案，部分患者在机场工作。机管局发言人说，会因应相关个案和港口卫生署保持紧密联系，并配合卫生防护中心协助和相关个案有紧密接触的人员注射疫苗，同时协助将最新消息和预防措施发放给各机场业务伙伴。发言人又说，机管局在应对传染病方面有既定的程序和应变措施，机场已经按照卫生署的指引即时消毒，保持环境卫生。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未来在本港18区发起社区民主毅行，以徒步和集会方法唤起市民对今年11月区议会选举的关注。明日下午先在大埔开始，第二站在东涌。戴耀廷说，相比立法会选举，民主力量并不关心区议会选举，因此不能够取得一定比例的区议会议席，而社会亦都出现投票疲乏的情况，因此提出民主毅行方式，被公众关注区议会选举。共同发起的公民联合行动说，如果民主力量能够取得一半或更多区议会民选议席，就能够赢到更多行政长官选委议席，有望增加区议会功能组别的立法会议席。今次行动并不会支持某个政党或者某位候选人。西贡发生冧树意外，一个26岁男子背部和脚部受伤，送去将军澳医院治理。下午大约2:30，浪径新村一棵大约5米高的大树突然倒冧，事主被压伤，他送院的时候清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天气较凉，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有几阵雨，随后几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商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多车，龙尾排到入去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队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的龙尾都是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鲗鱼涌公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去狮隧方向龙尾排队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的龙尾就排到去观塘法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创之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近住康湖居一段都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南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背。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咁另外啦，唔少地区都系开始落紧雨噶，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在乎你。 爸爸，我可唔可以喂啲野生动物啊？ 唔可以噶，好似马骝同野猪，佢哋唔系宠物，应该喺大自然自己搵嘢食。喂佢哋食嘢会导致过度繁殖，破坏生态平衡。 咁野鸽呢？ 喂野鸽会吸引大量野鸽聚集，引起环境卫生问题。 明晒。见到马骝、野猪、野鸽都唔好喂。 上 afcd.gov.hk 了解多啲啦。 存款保障计划最高保障额咧系港元50万啊，咁样我啲存款多过50万，点算好啊？ 咁你有权就超过50万嘅存款余额向银行清盘人提出索偿。 如果你都有同样疑问，就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全力推动3月25号晨光第一线时段内播出嘅《我要告诉你的一件事》，了解多啲啦。 Gimme Five 嘅天怡波盛新年球友之签，暗示有新人加入喎。 迷信嘢靠唔靠得住噶？ 唔通唔止加入一个人？ 系咯，究竟发生咩事呢？真系一个谜啦！四月一你就知做乜？拜拜。 星期六下午四点至六点，迪神、施培、沉上司认真做。Okay. 每个人呢，即係我哋一年比一年嘅年岁都会升高啦，係咪先？咁我哋都会即係长大呀、啊、成长呀、啊、好多嘢都会有变化啦，係咪？ 係呀，余美文都多两 条。係，我都觉得係呀，近排影相好似呢咁眼尾呢即係多啲皱纹，因为笑得多，因为笑嗰啲笑呀、啊、笑呀、啊、即係隻眼呢即係肥嘟嘟嗰啲。 嗰啲折。 嗰啲肉呢泡。咁所以呢就会令到即係我好似有啲折。 哦，咁呢啲係開心文嚟嘅，我覺得 OK 嘅。 開心文， 唔開心文就唔好要啦。 即 係 見到人哋嘅皺紋，哎呀，你有開心文啦，你又開心啦。 係啊，你一定好開心㗎啦。平時嗰啲苦文啊，其實都係開心文嚟 嘅。哦，係啊，苦文係因為笑得多嘛。 係啦，眼紋亦都開心文嚟嘅，所以我又覺得而家好多人咧都中意美一美圖啊嗰啲咧，美到冇曬啲紋㗎嘛。但其實有啲紋係可以留翻。 咪有時美圖冇曬紋咧，佢樣好怪嘅， 膠膠地咁咯。 係啊，怪怪雞咁樣。哎嗱，但係咧，我頭先講講成長。咁我哋每人都会去唔同嘅阶段嘅，咁去到咧即系差唔多去成家立室，要同另一半有发展新发展嘅话咧，咁你就会开始会谂到一个地步，就系、是、生小朋友啦。 哦，系啊， 系咪？ 咁拍拖拍咗咁耐啦，咁啊 sweet 完啦，咁都想有一啲嘢系共同可以维系住一个感情噶嘛。 咁、啊、的而且确咧，有好多人咧，其实都开始喺度谂呢个大计嘅时候咧，有谂过选择生定唔生嘅抉择嘅。 絕對係啊，所以身邊咧有啲朋友啊，其實我未準備生小朋友，不如有一啲揾一啲嘢嚟實習下先啦。例如係有一隻佢哋一齊去夾嘅公仔咧、嗯，我有個朋友係啊呢、這個公仔我就幫佢改個名啦，然後每一日咧食嘢之前咧佢都會準備一份俾呢只公仔食啊，跟住咧去到邊度咧都會帶埋只公仔，瞓覺嘅時候咧亦都係爹哋媽咪啦一左一右啦，中間塞只公仔。 咁幾得意喎佢。 係啊，好有趣噶。咁之後如果有 B B 咧，咁 幫佢 換 片咧？ 啊，换片就冇嘅， 咁、 那 个公仔 冇人有咯， 公仔都系代替品啫， 都系， 即系佢又唔会真系谂住取代咗 B B 嘅， 咁啊系，咁但系如果之后嘅话，只公仔就会喊咯，始乱终弃咁 啊， 系啊，有 B B 就唔要我啦。 另一样咧就系、是、我身边咧，都近呢几排咧系不呢，我谂呢半年一年左右咧，不约而同，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话啊，宣布有喜啦，咁我就生 B B 啦，咁样啦，系恭喜恭喜，咁你好开心啦，系咪先？咁但系咧，我身边亦都有一啲嘅爸爸咧。佢哋係有唔同嘅反應嘅，因為有一啲係話咧嚇，我有 plan 噶，但我估唔到我收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咧，我有少少緊張啊， 緊張， 因為佢覺得好開心，但係佢哋都覺得，哎呀，好似突然間個世界唔同咗啊！我就問佢咩唔同咧，佢話佢望一望下自己身邊嘅喜好，可能有啲人中意車，有啲人中意買玩具，有啲人中意買 HiFi。佢突然间觉得嗰啲世界咧已经远离咗好远啦，好多嘢都唔可以再即系俾钱去做嗰啲嘢，要所有嘅钱都系去货佢嘅小朋友。 所以突然之间，一边系喜事觉得开心，另外一边觉得有啲伤感。 系啦，咁但系嗱呢样嘢好快过嘅啫，其实我谂短短一两个礼拜，当你接受咗呢件事，你适应咗啦，到佢生咗之后咧，又会有另一个变化，就变咗系两个人嘅事。好多时候呢啲人都话啊生小朋友唔系你话咁容易㗎咁样啦。咁可能生咗小朋友之后你要点样呢，你要点凑呢，咁系另一门学问嚟㗎。咁我身边呢就发生咗啲好得意嘅趣事。就係、是、话说呢我前几日就喺机场嗰度呢见证住一对嘅父母。我諗佢哋都好有经验㗎啦。因为我见到佢都即係坐底地下有两个啦。 地下有两个。 即係佢有两个行緊拖住行㗎啦。手抱一个。手抱哥哥咧，突然间就要去便便啦，咁佢就要换片喎，咁佢就喺机场好舐气咁样去处理啦，咁但系嗰个舐气我睇到觉得好舐气，我谂喺佢嚟讲，佢已经熟晒噶呢啲动作，因为始终机场嘅位置有限咧，佢又唔想骚扰到人咧，所以就比较整得辛苦啲。咁但系我就见到啊呢种嘅佢哋做紧嘅呢样嘢去照顾呢个小朋友咧，其实真系要学噶。 絕對是啊，同小朋友玩都要學的。 哦，是啊，呢樣是啊，即係做教學小朋友其實更加明顯啦。你點樣對一個小朋友，佢俾翻咩反應嚟，你就要去諗諗呢啲嘢啦。但另一樣嘢咧，頭先我講話幾好笑嘅咧，就係我身邊有朋友試過咧，去買一張 BB 床翻嚟。哇，好开心啦！我即系终于买咗 B B 床，帮我仔砌张床啦，好起劲啊！男仔好中意做呢啲嘢咁，咁跟住佢砌完张床之后就摆个 B 落去啦。个老婆硬系觉得怪怪地噶啦，佢诶咪试下啦，好得意啊！ 放佢啦， 一摆落去，有个头就嗡，射咗落个尾度，好在接得翻， 冇跌落地下。 系啦，因为佢唔系射得好快，原来咧佢砌错咗一格。因为佢有高度俾佢拣嘅，佢将个高低砌歪咗，所以佢就变咗 B B 由个头咧，卜一声咧就飞落去后面啦。 好惊，好危险啊！ 系啦， 但系无端有个上滑梯。 爸爸呢啲唔惊嘅，阿妈先系最惊。阿妈系特别紧张噶嘛呢啲。哇，我睇啊咁样，咁有老豆说，哦，我捉得住啫咁样。 我捉得住就冇事啦，好彩。跟住，但系个爹哋应该系咁俾阿妈咪妈咪闹。 梗系啦，俾妈咪系啦，俾妈咪闹啦。 系咁俾佢妈咪闹，点解可以砌到张床歪咗噶？ 系啦，咁但系呢啲系一啲几好笑嘅嘢嚟嘅，即系佢哋嘅经历咁样。因为你始终带住个小朋友咧，咁你又要开始去照顾佢。嗱，我哋细个讲真，阿爸阿妈都系咁凑噶啦。系咪？阿爸阿妈都系咁样带你照顾你，到而家到你调翻转嘅时候，你就可以体验一下啊！原来爸爸妈妈系咁嘅， 绝对系。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嘅。记得其实人大咗啦吓，去到我呢个年纪咧，身边有好多朋友开始真系生 B B 啦。 嗯， 咁咧都多咗经验同小朋友玩。咁其中有一次嘅经验咧，都幾 surprise 同埋幾咧氣嘅，咁啊話說咧，我就係做義工咁啊，教啲小朋友整燈籠啦。咁有啲小朋友好細個，即係幾歲咁樣啦。咁其中一個小朋友咧，同我一齊合作嘅小朋友，佢係好頑皮嘅，好中意成日咧攞啲筆啊，又畫下隔離啊，攞下其他人啲嘢啊咁樣啦。咁咧佢咁頑皮，咁我自然就好想同佢玩下啦，即管大家一齊叫做咩咧？唔係切磋下嘅。咁總之我以為佢好玩得，咁咧咁啊台面咧有一啲嘅奶可以飲嘅。即係嗰啲紙包奶啦，咁咧佢咁啱咧就啱啱飲一啖，咁跟住佢喺度笑，咁咧我就輕輕擠下佢個肚仔， 哦，熟親啊？ 唔係，跟住之後咧佢就好似好痛苦咁樣，唔係其實唔係好痛苦嘅，即係佢又好似有啲谷住咁樣啦，但係喺度笑好開心嘅，咁我以為好中意咁玩啦，咁跟住之後咧。因为本身佢冇含奶，咁我擠下佢咁样，即系玩下嘅啫。点知咧，佢真系去到第二次再擠佢嘅时候咧，佢咧忍唔住啊，佢 hold 唔住嗰啖奶啊，跟住之后呕到成地嚟。佢唔系呕嘅，佢喷咗出嚟咯。系啦，咁我就觉得好尴尬，我就知，原来小朋友真系唔可以玩得太过火。即系你见人哋，佢真系控制唔到嘅话咧。 讲真啦，都唔系小朋友啊，你试下玩啲怕擠嘅大人，要含住一啖奶， 佢会喷你咯。 然后你擠佢啊。 所以其实嗰个小朋友好俾面噶啦，佢都系喷落个地下度，唔系喷落俾块面度。 系啊，但系即系嗱，新手爸妈咧，可能听到嘅时候，你都觉得啊，系啊，我都有呢啲好得意嘅分享。嗱，呢一单嘢咧，我唔知道，在于一啲妈妈嚟讲咧，我谂系个体验再大啲噶。就系咧，话说喺呢一个嘅外国咧，有一个嘅妈妈好不满个爸爸。因为成晚基本上佢都冇乜得点瞓啦，小朋友大黑即系咁上下就要饮夜奶咁样，咁上下又起身玩又可以喊咁样啦，咁妈妈就即系担当住去照顾佢嘅角色，就凌晨起身咁样啦。咁因为佢不满咧，最后咧佢就画咗五幅图画，然后咧就放咗喺呢个网上面，就同人哋 share， 我觉得好唔开心啊！我老公咁样咁就系咩咧？其实成件事咧都系在于佢擘大眼听到 B B， 即系佢听到 B B 仔嘈啦。擘大眼啦，咁佢就望住个爸爸瞓得好冧，就即系袒胸露臂咁样瞓啦。咁然后佢就望住，好啦，咁我起身处理咗个仔先啦，咁样。咁啊处理咗个仔，下一张图咧就系当佢处理紧个仔啦。我又唔好喊啦，爸爸又系咁嘅样，继续好舒服咁瞓紧觉。咁五张图，爸爸个样都冇变嘅，但系反而咧佢就话自己好忙啊，好攰啊，又要去凑仔啊，咁样。咁即系摆咗上网之后，就好多人有共鸣，就话系啊。我老公都是这样 的。对啊，为什么爹地不做东西 的， 都忙到 甩 碌的时候，爹地仲是瞓得好舒服。 是啦，咁我觉得即是这图画即是看到都挺得意嘅。咁但是很多时都是嘅。我哋以前呢听落啦吓，都是通常啲妈妈啊是啦，爸爸俾心机做嘢啦。咁佢第二日就早起身啦，所以夜晚呢就我去兼顾呢样嘅工作啦。但是今个星期呢，我喺坐车嘅时候听到另一单嘢，就应该是两个男人呢旧同学嚟噶啦， 一齐凑同 一齐上车，然后我听完之后，我都佢有兴趣想听佢继续讲嘅，就系、是、朋友 A 咧就问朋友 B， 诶点啊，最近搞咩啊，好耐冇见咯，哇真系咁多人都 keep 到咁好嘅咁样，佢话系啊系啊系啊，最近喺屋企凑仔啊，佢话吓 系啊，我系全职爹哋。 哇！ 咁个男，跟住另外嗰个嘅朋友就问啦：吓，全职爹哋唔系嘛？你冇做嘢咩？冇啊，我真系全职凑仔啊。佢话：哦，咁你哋 OK 噶啦 ？OK 啊，其实我几享受全职凑仔嘅。咁所以其实个角色已经开始调转啦。有啲爸爸，我身边咧有啲嘅爸爸级啦，已经即系升为爸爸咧，佢哋都会选择哦，可能佢哋喺屋企凑仔咯。 嗯，唔一定系妈咪凑 小朋友，系啊，咁妈咪可能有自己想做嘅嘢，妈咪去做啦，咁就变咗角色调转。但系等阵转个头翻嚟咧，都可以同你分享一个咩咧？就系、是、原来喂奶呢样嘢咧，都可以角色调转。 咁特别 系啦， 呢、這个真系要听一下嗱。通常咧喂奶就系妈咪负责噶嘛，爹哋都会嘅，不过好似少啲咯。 系啦，究竟可以点做咧？ 先发现有趣真相，慈爱再同样，但母亲怎会一样？云吞他算会做，而不算是擅长。而八岁时候，又却真心爱上，尝遍各地好菜，名贵气味色相。难在我妈妈的一锅醋菜之上，难与美食比较，但有一种温馨无双。最初恋之情，能平复不好心情酝酿，陪我笑着过未够美好的人生，还有这卖相未够美好。生活处处有点破，但在母亲的路头守份，用各种温情补不行，是最简单发人。谁说努力干重要？总不满意，而我已洞悉了，凭我母亲机智，从自已开始交给我大人谜语。如世界并不美，用那种心态自处不美，但高得你难压抑，总可包容自此。陪我过未够美好的人生，还有这迷信未够美好的云吞，生活处处有点破，但在母亲的路头守分，面对这一次死水还是间中翻滚，愿你太易碎，如连有些雪知道是母亲倾囊传授我，小悲观是最好调味，别对心酸过敏。 听过有邓小巧《云吞》啊。 星期六下午4:00至6:00 迪神、思培、沉上司认真做。Okay. 我谂好多嘅妈妈咧，都即系希望啊，如果有人能够帮佢分担到呢个工作咧，咁就非常之好啦。即系一个可能喂奶嘅情景咧，即系你夜晚有时你夜晚真系瞓到半夜嘅时候，如果爸爸能够帮手做呢件事咧，哇，咁可以俾佢瞓一阵觉啦， 不得了啦！因为咧，我觉得妈咪嘅健康质素咧，都好影响一个家庭噶嘛。 啊，真系噶呢一个，即系可能佢有啲精神，咁有时可能佢朝早去接小朋友，其实都攰噶嘛。讲紧呢一个嘅职业咁样啦吓，就变咗好似系24小时嘅职业噶嘛。 系啊，同埋你讲真啦，而家好多人都中意有靓妈 啊、 靓爸噶嘛， 系啊， 一生完个 B B 之后，系啦、 啊， 冇时间做运动啦，咁啊夜晚又要喂奶啦，跟住、啊、又冇时间做 facial 啦， 系啦、 啊，哎呀，咁自己其实你要照顾一个人咧，真系好唔容易、啊。 跟住你又担心个老公因为自己咁样走样咧，会唔会谂歪咗咧咁样？ 系啦、啊，跟住好多担心啦，咁、啊、所以大家分担下咯，要走样一齐走样啊。 嗱，但系嚟紧咧，日本咧真系有一个嘅概念设计啦，但系佢都做咗个初型出嚟噶啦，希望可以咧真系令佢面世等多啲人咧受惠嘅呢一样嘢咧，就系爸爸都可以喂奶啦。 点样爸爸都可以喂奶啊？ 就系咧，佢哋日本咧设计咗一个嘅仪器，就系类似一个嘅女性嘅乳房咁样。其实佢系一件好似背心，你当系一件背心咁样啦，可以着住啦，箍咗个上半身嘅啫。咁然之后咧，成个形状咧。都是一个女性的身体咁样。咁但是呢佢入面呢其实有啲装置嘅。佢有几样嘢可以做嘅。一除咗喂奶之外呢佢係有自动感应嘅热能。 热能感应 嘅。咁佢係放嚟做咩呢可以暖令佢有咁上下嘅温度。 可以 自动调节。 咁、okay. 然之后但自动调节有咩用啦原来就係放个 BB 瞓觉嘅时候好似体验咁人嘅体温。 哇这个厉害、哦、因为本身呢我就以为你想讲平时呢你喂奶给 BB 喝的时候呢、嗯、你要试下滴在手背的嘛、 啊、 即是你不是用条脷去舐下去那尝试下那个温度啱不啱饮啦。 是 啊、但是我初来以为你是讲这样的原来不是你是讲紧个 BB 感受到个温度。 佢除咗可以即係好似你头先讲话希望啲奶变返一个正常嘅温度令到 BB 啱饮之外呢同时都可以做埋体温呢样嘢。佢係两样嘢都兼备嘅。 哦， 系啊， 咁又好好、啊、喎，因为你平时要度嗰啲体温啊，都好嘥时间噶嘛。 同埋有一啲叫做助奶器啊嘛，冇记错，就系你倒咗嗰啲奶粉之后，然之后佢有嚿嘢可以俾你摆入去，等佢温住嗰啲嘅温度噶嘛。咁、但系佢而家用呢样嘢之后咧，就希望可以帮到嗰啲嘅爸爸妈妈，就可以令到爸爸都能够做呢件事，而小朋友都得到一个好啲嘅环境啊。即系可能爸爸妈妈攰啦，咁咪就爸爸抱，爸爸始终都大力啲啦，咁起码。佢可以抱耐啲啲啦，又可以感受到个温度啦，又可以食得到嘢啦咁。佢仲有一样嘅设计系，我谂系好多家长都觉得几好嘅，就系佢有一个嘅数据分析，究竟个 B B 仔系食嗰啲奶 O 唔 OK 啊，健唔健康啊？可能有机会 check 到佢嘅，身边佢仲设计紧，可能有机会 check 到佢其他心跳啊。所有嘢 哇咁正啊！不过我谂咧呢件产品嘅造型真系好重要，因为咧对于爸爸嚟讲咧，你要戴一个好似女士乳房嘅物体咧，咁我相信咧系唔系个男士可以接受到嘅。如果个设计咧系可以做到有啲 fashion 嘅味道嘅，系冇咁咁女性化嘅话咧，我相信个产品会大卖一啲嘅。 其实而家佢嘅形态都叫做可以睇得到几好噶啦，都系正常一个透明硬身胶身啲嘅乳房，就好似你平时。去那些铺头买衫，那些女仔的公仔通常都是得半身的嘛，就好像这样佢就咁孭住咗咁樣。 O K， 其實又唔使諗到咁 extreme 或者咁差嘅，你幻想自己個胸肌大咗少少咁得唔得？咁都 O K 啊，或者佢嘅設計其實唔一定係模仿女士要圓碌碌嘅。即是可能做一个正方形的。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希望贴近回即 女生的身体。是啦那个小朋友可能都会感觉到的嘛。你整到眼框框啊六角形啊八角形这样那个小朋友都吉亲啊是不是 但其实我觉得女即是小朋友都不会识的啦。 不 知道最重要是个 fashion 的样子。 同埋其实他这个设计呢不是他自己凭空做的。他真的请教了儿科医生呢先去设计这个产品的。 啊好啦信住他先啦。有原因。 因为其实佢都仲研制紧嘅，咁所以即系所有嘅妈妈们，如果真系有兴趣嘅话咧，就即系去了解一下呢样嘢。 OK 啊，今年嘅生日礼物就送一个俾爸爸啦。如果系出咗嘅话， 送俾 爸爸。 哦，我以为你送俾你爸爸，仲有个妹。 唔 唔係，即係送俾你老公咁嘅意思，咁係等佢可以同你一齊分擔一下咯。 送俾阿細伯啊嘛， 你可以諗下嘅，我諗就暫時應該唔需要住啦。 会得到安慰吗？污糟的会得到洗清吗？疯癫的会得到解放吗？看看我在努力去扮人，豺狼有尾，长眉有刺，曱甴有脚，而谁有力？可高贵的去爱人，愿各有各技能，我有我扮人，是你太残忍，令我愿意牺牲。是你怕认真，换我灵魂肉身，一心要做你的迷，爱你爱到要为你虚伪，谁诚实也会发现错在诚实，若我有缺陷，可否得到你一吻，为你的一变孔雀的小娃娃也可变君子的，开心吗？我可以改变的，看看我在努力去扮人，围墙有意，浮云有眼，沿途有诗，而谁有泪？我高贵的去爱人，愿世界更动人，我要我更动人，是你太残忍，令我愿意牺牲。暴露我的真，我担心你转身。若是暴露我的真，我担心我犯众生。欣赏吗？我所有亲爱的。喜欢吗？我给你喜欢的，开心吗？